只是不想再有隐藏，只要你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儿浮华，战斗儿激昂，舍不得这暗夜，天色就

我捡起你的笑容，仿佛有种悸动，在你我心里相逢。当黑夜牵你着梦，我们梦里还有彩虹。你和我紧紧相拥，心跳的那首歌叫温柔，这浩瀚宇宙有了你就什么都别想，让思念随时间去酿，你将是我此刻最深最美的梦。 有多好？

笑，自由比一切重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志颖演唱的《追明天》，袁惟仁带出的《回忆》，费翔演唱的《野花》。 时间它越来越灰，收藏在一本

缺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